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radio.hk。 大家收听疯人院，我是 Johnny， 我是比亚， 大家好。 咁呢个大家如果有留意 My Radio 嘅 timetable 咧，我哋嘅节目咧就本来就转咗去星期二晚度出街嘅， 系啦。 咁但系而家咧就即系转翻好似以前咁啦，就变翻星期五啊。 咁主要原因系因为我哋录咧就通常都系星期一、二或者三录嘅咁样。咁录完之后就喺香港，即系我哋如果系星期三录咧，就喺香港就已经系星期四，咁样。咁如果係要去到下，即如果要褪星期二出呢，就要最下 個禮拜先， 就成個禮拜。就可能如果你講啲好貼時事嘅嘢呢，就好遲先至喺香港播到。咁所以如果星期五就即我哋如果係星期如果星期嘅開頭六，咁去到星期五就一定有節目出，咁、就一定係嗰個禮拜嘅嘢嚟嘅。咁就算遲都唔會就遲好多。 冇錯。 咁樣咁所以就即都轉返星期五啦而家。 咁呢排呢就即天氣就有啲反常啦，因為呢個 El Nino 啊，所以而家都即係而家十二月差唔多 仲係零上 中啦，都仲係零上幾度啊嘛。 如果睇報告嚟緊幾日係越嚟越高温， 係啊， 即係去到星期五好似十度添。 係啊，咁即係呢啲咁嘅天氣咧，其實都 OK 易病嘅。 嗯， 你有冇朋友即係傷風啊咁樣？ 我真係成日都有噶啦。呢一排成日都即都有身邊人都病，無論係即係無論係傷風感冒啊嗰啲啊，定係點樣？即係好多呢、這個季節係好容易有流感去咩嘅，所以大家要打呢個流感針啊！即係唔係我話呢個次呢、這個係真係有用啊！同埋你即係如果你唔你打咗，你除咗係保護你自己之外，你仲保護你身邊嘅人，等你唔好傳染俾佢哋。 嗱，呢樣嘢咧，同香港好唔同嘅，即係做嘢我講緊請病假，咁即係你喺香港咧，嗰啲老細咧係 expect 你病我都會翻工喎。 嗯， 即係你幾日你翻工啊？翻工做埋啲嘢佢嘅，咁但係呢度係完全唔同嘅。呢度點解？即係佢一個實際嘅原因，即係唔係話人道原因添啊？係一個實際原因就係、是。你如果病都仲翻嚟，你傳染 係啦，傳俾其他 公司，咁啊仲大鑊， 係啦， 係咪？ 但係即係香港就好畸形嘅，香港就係你病咗都翻工，係 啊。 但係咧，你請病假嗰陣就唔病嘅， 係啊 係啊，就係你攞病假嚟當放假嘅， 係啊， 咁樣嘅，即係咁你翻工咧， 其實都等翻雲啊， 病咗都翻工就係、是、啊，等你老細覺得你哇呢、這個人病咗翻工真係勤力啦咁樣。 即係我有一次，我有一次真係病，即係病病地都翻工，即係又唔覺得自己好病，咁都照翻。跟住我就話：，哇！你下次咁病，唔好翻嚟啦。 傳染到其他人。係咯，總之記得打針啦。喺香港其實都啱啱啲立法會議員都走嚟打針。 咁呢度打呢、這個sorry， 你講一次。 即係香港之前咪立法會議員咪一齊即係去打呢個流感針。 OK， 喺香港打。 喺香港打。 系啦， 香港都有嘅，但香港好似要俾钱。 O K， 呢个唔知道，即系呢度就唔使， 呢度就唔使俾钱， 呢度包晒嘅。 O、okay, K， 即系安省，系啦，攞张 第啲省就唔清楚，但你攞张 health card 啊、O 协卡就怼出去咁就打到，即系好多地方都打到，唔一定话要等啲咩，即系可能啲唐人好中意去啲，即系咩感受中华嗰啲咧，咁通常间唔中有啲大型嘅打流感针嘅一啲嘅，即系一啲嘅嘢咁样。但其實你去普通你去醫生診所或者你去如果你唔想去醫生診所你試打一個藥房都可以打到㗎喇。 合所以 book 㗎？藥房應該唔使。 OK。 不過 book 咗最好啦。 OK。 咁樣就。 即係可以走去我係啦係啦。我咁針啦。 咁今集其實就係想講呢個醫療系統嘅。 係。 今集其實個主題係叫做點解加拿大醫療系統咁廢。呢個就係、是、即係好多人會話哦。我喜歡加拿大是因為加拿大即空氣好、啊、又有民主又有自由樣跟住又、啊、生活質素又高樣即是人又 nice 又多元社會樣有很多即很多這些好處但如果人們說我喜歡加拿大因為這個醫療系統呢 咁呢個人咧就唔該你即係收 嗱。但係你所講，都即係你咁樣咧。但係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係咁諗。 係啦， 大部分加拿大人都係對自己醫療系統係極之自豪 的。點解咁講？因為佢哋同美國比較啊嘛。 係。 佢哋覺得哦，我哋好過美國，因為我哋即係要醫療保障，我哋公營醫療保障啦，即係我哋係有好多醫療上嘅必須係都唔使錢嘅。即係例如醫院啊、睇醫生啊咁樣。咁如果要你 up 再 up 多個，有咩唔使錢？你可以 up 到啲咩？即係除咗醫院同睇醫生之外，仲可以 up 到啲咩？ 即係醫療上面啊， 係啊， 冇噶啦， 正確啦，就係真係冇噶咯。你攞張 O 貼卡，你可以話哦，有即係睇眼嗰啲，但係睇眼佢過19歲就冇噶啦。你要再去到65歲以上先有免費嘅， okay. 即係眼科嘅護理。 唔係咁呢樣又講真 的，牙科就都好似細個先有嘅。跟住仲有啲其他咩所以其實呢啲，即係其實嗱我之前都講過，我係即係讀同藥有關，即係同醫療有關嘅。咁點解即係要等到而家我先講關於醫療系統咧？其實就係因為我呢排係讀緊一科。叫做 health system， 即係真係讀醫療系統嘅、特別係安省醫療系統。咁、我就係想我讀完呢科，因為而家開始考試啦，就我想讀完呢一科之後，等我有曬成個 picture， 先至即係開始先講呢樣。 即係同埋係咪順便温埋書？ 順便温埋啦。 OK OK， 你啱啱温完啦，就係呢科。 OK 咁樣就即係等我唔可以話自己真係好熟悉呢個系統，但係。我將我識嘅，即係我都同大家分享咁樣，同埋其實呢個安省或者加拿大醫療系統係真係超級廢。 即係我哋不如講下呢個安省醫療系統，即係雖然學咁多 coverage 咧，咁個代價係咩咧？ 首先要講一講咩嘢係醫療系統。 係 醫療系統唔單止係O 協所包嘅嘢，即係好多人就覺得哦，醫療系統咪真係你攞張 health card 去睇醫生或者去醫院，咁呢啲咪醫療系統？其實唔止嘅 ，O 協唔包嘅都可以係 part of 醫療系統、總之，只要係所有關於令到一個人身體上、心理上同埋生活上有改善嘅，即係我哋叫做 physically 、mentally 同 socially 有 improvement 嘅呢一啲嘅人，令即係去provide 呢一啲服務嘅人或者呢一啲嘅 institution， 我哋都可以將佢納入為呢個醫療系統入邊， 即係包括叫你食得健康啲嗰啲，都係醫療系統。 就好多嘅，即係包括就算老人屋嗰啲，其實都係醫療系統嚟嘅。嗰啲我哋叫 long term care。 啊哈， 咁樣咁安省嘅 long term care 嘅即係安省嘅醫療嗰個部門就叫做 Ministry of Health and Long Term Care (MOHLTC) 咁樣。 OK， 咁呢一個就係負責即係。去分定啊，俾錢安省嘅唔同嘅機構咁樣嘅，咁樣就講呢一個嘅 O 協啊。O 協其實每一個省都有佢哋特定嘅嘢嘅醫療保障嘅，因為呢個係全民嘅醫療保障，係全加拿大人都有嘅。咁但係每一個省有自己嘅定義，唯一相同嘅咩咧，就係全個加拿大咧必定。除了加拿大的所有公營的醫療保障都一定要跟從這五個原則，五個原則就是一定要包括有這個的 medical necessity， 即是一定要包括有醫療的必須要的東西、包括什麼呢，即是 specifically 包括什麼呢，就其實就沒有講到的，就每一個省自己定義 啦。Okay， 但通常都 全省都差唔多嘅咧。 係啦，但其實差唔多嘅、 okay ， 都係即係有醫院嘅服務啊，有醫生服務呢啲咁樣。咁有啲省就有眼科，有啲省冇眼科， okay， 有啲省就即係呢啲咁樣小部分嘅嘢啦。呢一個就係之前講呢個就叫做 universality， 跟住另外一個就係呢一個嘅portability， 即係話你去唔同嘅省，即係如果你喺安省，你安省 O 協嘅話，你去咗第二個省，你仍然可以攞到安省所包括嘅服務。 OK， 係啦。 咁但係點樣 claim 法咧？即係譬如你去，譬如你去 detail 我就唔知道，但係即係呢個一定要有嘅。呢、 okay， 個係即係呢、okay， 個 act， 我哋叫做咩？唔記得咗咩 ？Health and 乜鬼 Regulation Act 定乜鬼？ 跟住仲有啦先，呢一個嘅public administration， 即係一定要係公營啦。係。仲有就係每一個人喺嗰、那個，即係你只要你攞咗 O 協嘅話，每一個人任何人都係攞到同樣嘅福利。 嗯哼。 同埋最後一個就是 accessibility， 就係無論你有咩身體嘅，即係無論身體上有咩不足都好，你都一定要俾到你可以有足夠能力去攞到呢啲服務嘅。 嗯哼。 咁就係呢幾樣，呢五樣。 嗯 哼。咁樣每一個省就有佢自己嘅公營嘅 insurance， 即係佢哋公營嘅medical insurance， 即係佢哋保險。咁即係呢個你嘅 O 協卡所包嘅嘢啦，喺安省嘅話。咁每一個省都有自己嘅。 嗯哼。 咁佢哋呢一個即係頭先講嗰個 act 咧，即係 coverage 全加拿大嘅呢個 regulation act 咧，就係、是。保障每一個省都一定是要有一個公營，同埋唔可以，同埋係淨係可以有公營嘅醫療保障。 嗯、 就同埋亦都係防止呢一個嘅 即係惡性競爭啦，係嘛？ 係啦，係啦， 即係佢最初嗰、那個嗰、個整出嚟嗰個原意就係想防止，即係好似美國咁啊嘛，即係有少少即係如果大家我唔知道大家有冇。機會如果去美國就要入廠啦，咁嗰張單係好貴，係 超級乸嚟 嘅。 係啊，但喺加拿大就冇呢樣嘢嘅。 係啦， 咁樣即係真係冇喎，即係唔係話哦，你要俾啲咩 service 就其實要有啲 hidden fee 就真係冇嘅。即係如果你係假設一個十歲嘅老人家，咁、佢就極多病痛嘅，咁有一日佢就撲咗落地下入咗醫院咁樣，咁跟住就 ICU， 跟住之後有好多咩手術咩成，全部唔使錢。 嗯哼。 就真係全部唔使錢嘅，喺安省嘅話，咁樣即係你可想而知，佢個醫療費用負擔係幾大？ 即係個政府需要負擔嘅醫療費用係極之大。咁大家即係可以諗下，即係頭先講嗰出就係呢筆數係即係省政府去負責啦，因為省政府去搞噶嘛。咁省政府每年都有個 budget 嘅。咁今年個 budget 咧就係、是、俾 healthcare 有幾多咧？幾多 percent 咧？就係38.5%， 差唔多40%嘅， 係啊，差唔多40%。咁即 如果即而家就差唔多40%啦。如果因為你人口不斷老化，尤其是加拿大，你不斷有人老，同埋不斷有新嘅老嘅移民走入嚟， 係啦。 咁兩樣嘢夾工加埋，其實 predict 去到2030年咧，如果我哋乜嘢都唔做咧，就個醫療費用係。差不多可以去到 80%， 哇咁犀利， 就 double 咗嘅。 2030年，2030 年，但 係 一定 唔係好， 唔係好遠嘅， 唔係好遠嘅啫， 十幾年之後嘅啫。 OK， 但係即係如果假設你咩都唔做啦，咁當然佢哋會做嘢 cut 呢樣 cut 嗰樣咁啦，或者佢加開源節流啊，點樣食點都好啦。 係啦，咁嗱呢個 budget 即係咁多 percentage， 咁嗰啲錢係邊度嚟咧？嗰啲錢就係即係俾税啦， 俾税。税是很大部分啦，其實超過七八成都是來自税，仲有其他就是政府其他收入啦。而即係呢啲錢去咗呢一個嘅醫療系統之後，醫療系統可唔可以用成點咧？佢即係佢其實如果大家都有試過，即係如果大家有病，即係有啲病痛啊咁樣，咁你就睇醫生啦。咁樣咁你就去個醫生度咁樣，我 book 個 appointment。咁樣就通常就兩三日之後先有嘅，咁樣就係啦，通常係啊，即係兩三日之後先有，跟住你頭暈身興，分鐘你自己你 都好咗， 你去到已經好咗啦。咁樣有啲人頂唔順咧，或者超級發燒發得超勁咧，就去睇呢個嘅急症室啦。咁好啦，呢個就係第一個問題，點解加拿大醫療系統咁廢？就係超級多人去咗急症室，因為我哋叫做 primary care。呢、這個第一唔知中文點叫，總之 primary care PC 啦。primary care 咧就係、是、即係你去睇醫生啊，去平時你第一個接觸醫療系統嘅嗰個嘢，無論睇醫生啊、睇藥劑師啊點樣成乜都好，你第一樣接觸嘅。 唔會睇藥劑師噶嘛？ 佢會噶，會噶。 嚇，真係會嘅咩 ？OK。 藥劑師其實有另一個功能嘅，即係除咗派藥之外，不過呢個遲啲再講。 OK。 咁就睇醫生啦，咁你睇醫生。我哋 primary care 其實係好唔方便啲人嘅， 就是因為他他不是開24小時，他一定要是醫生在那裡才開， 沒錯， 他 weekend 多數都不開， 也很喜歡放假，有醫生 你都要放假啦，那你如果看開那個醫生，那你不行的，那你可能、就是、你又要去看急症室，或者可能是夜晚半夜然後你發高燒，然後你真的不行了，那你要看醫生看急症室。那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為什麼呢？就是因為資源在太，即其實要營運一個急症室呢是需要很大資源的、 嗯、 而你去醫院的一個床位都是需要很多資源的。如果一個人例如一個老人家咁樣，咁佢其實可能是跌親，咁就、嗯、其實可以等的，即可以等，但佢如果你等兩三日呢又真的等不切，咁又冇其他嘅 option， 咁可以點呢？咁即係唯有去急症室。咁、 嗯、 即係急症室 suppose 唔係一個 primary care 嘅一個地方嚟㗎嘛，或者係一個 primary care， 但係唔 suppose 係每日即係唔係一啲非緊急嘅佢都要去管，佢、 嗯、 都要去接管㗎嘛。 嗯、 但係就係正正係因為我哋 primary care 做得唔夠， 嗯、 我哋即係啲醫生佢係好多 off hour 又唔做嘢 ，weekend 又唔做嘢咁、嗯、搞到啲人無論有啲咩可能好小事 avoidable 嘅，即係。我哋叫做 ED affordable， 即係 emergency department affordable， 即係話你其實可以唔使要去到急症室嘅，啲人都去咗急症室，咁就加大咗嗰度負擔啦。然之後如果啲人係要即係佢可能搞掂，即係可能佢之後要入廠啊，有啲咩其他問題咁樣、嗯、入廠就個床位啦，個床位又係用好多資源噶啦，咁、 嗯、 樣咁即係呢度慢慢慢慢就其實康省嘅或者其實加拿大嘅醫療保障其實。他們所用到的錢呢是非常之不 efficient 的、 嗯、 即是他們是放很多錢進去一個系統裡，但其實那個系統是照顧不到即是錢去不到他們需要去的位置，即是他們其實很多錢應該去 primary care 去幫助，即是去改革 primary care， 令到更多人可以拿到在 primary care 裡拿到 benefit， 而不是要去 emergency department， 即是不是去急症室，但反而就是因為太多人去急症室，所以啲錢就去曬急症室度，而嗰度啲錢係超級大嚿嘅。 但你如果即係你頭先所講嗰啲嘢就係 family care， 因為會有即普通公事啦，再加有時會放假啦，咁啲即呢啲都係好正常。咁你點樣可以令到佢更加好咧？ 嗯，呢一個其實就係喺2000年到2006年啦，就安省就去開始分一個嘢叫做 primary care reform， 即係醫療改革， 嗯、 就專係 for primary care 嘅。咁就係點咧？就係將而家嗰個，即係將當時嗰個嘅醫療系統，或者當時嗰個睇醫生嗰、那個flow 咧，去改一改佢。咁點改咧？就係、是、我哋叫有啲叫 FFS， 即係 free for service 嘅醫生，就係、 是、 你每一次睇佢咧，個醫生咧就可以喺政府攞錢啦。咁就係每一個。佢 provide 嘅每一個嘅 service， 每一個服務，即係例如你佢指你有咩病啊咁、 嗯、 樣，跟住呢個係一個服務啦咁、 嗯、 樣。如果佢可能幫你打支針咁樣，又另一個服務。咁、 嗯、 如果佢 refer 你去醫院啊或者其他、嗯、即係特殊 referral 咁樣又有服務。咁你全部你都唔使俾嘅，咁佢就去政府度攞翻錢，咁樣嘅。咁咧就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其中一個。令到啲醫生去我哋叫做 over provision， 即係佢俾過量嘅服務你， 嗯、 因為佢俾得越多就越多錢嘅嘛。咁就有另一個而家就有另一個結構，就係、是、等啲醫生係我哋而家叫做好，其實好多好多唔同嘅 primary care 嘅結構，除咗 FFS 之外， 嗯、 就係因為見到呢個問題， 嗯、 而即係醫生又要好多要放假又剩咁樣，咁、嗯、就有另一個。結構就叫 CHC，、 嗯、 又有另一個叫咩 FHN 啊、FHO 啊、FHT 啊，呢啲全部都係為咗令到醫生唔好再用 FFS 呢個 model 去、 嗯、 去行醫咁樣。咁、 嗯、 其他嗰啲係做咩嘅咧？其他其實係幾個醫生去走埋一齊，咁就即係可能你話輪更又好啊，點樣成啊？總之其實好多唔同 model， 佢哋最主要個目的就係想。啲醫生去離開佢哋本身，即係去離開佢哋本身嗰個嘅行醫個模式，就轉咗另一個模式咧，係令到更多嘅 病人是可以在 off hour 可以看到醫生啦， 同 埋令到醫生是不會因為他哋每一個 service 就即係佢哋攞錢的方法不是付翻每一個 service 就有個錢，而是他哋可以因為每一個例如一個 model 叫 CHC 就是一班醫生同埋即係護士啊，好多唔同嘅人啊，營養師啊，藥劑師啊，社工啊嗰啲，即係總之好多唔同人走埋一齊，叫一個叫 community health centre。咁呢個嘢咧就係以嗰個病人就唔係睇特定一個醫生，而個病人就係 去嗰個 register 落呢個 centre 度。咁你有啲咩病咧？ 邊個 centre 邊個得閒走去睇啊？ 係啦，個就負責你嘅咁樣。 咁呢個 centre 亦都係基本上差唔多係24小時。 係啦，係啦。咁樣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之餘，亦都係令到更多醫生，或者吸引更多醫生去走入去呢個系統度。因為佢哋係根據每一個病人，就即係佢哋有特定嘅 salary 之餘，仲係根據每一個病人而去 有 commission 㗎嘛？ 有 commission， 咁就唔係睇佢 provide 幾多 service， 而係睇佢有幾多病人，同埋佢即係有工時有啲成咁樣。咁呢個就好好多嘅。仲有其他叫 FHN 啊 ，FHN 同 FHO 即係 Family Health Network 同埋 Family Health Organization， 即係差唔多嘢嚟嘅，就係即係亦都係類似，但係就係一個醫生跟一個 patient， 但係亦都係令到即係亦都係有幾個醫生一齊嘅，咁樣亦都係有唔同 model， 咁樣呢太多我講唔曬咁樣，但係就即係好開始有呢個改革，但係funding仍然都係唔夠嘅，而仍然都係有好多人要去到急症室去做他們本身看醫生看做到的事的。好、 我們休息一陣，下一節回來再說。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好，翻嚟瘋人院第二節，咁呢集咧就講呢、這個加拿大特別係安省嘅醫療系統啦。 係安省醫療系統點解咁廢？ 係點解咁廢？ 就係點解咁廢咧？要講翻，我其實頭先唔記得講啦，呢一個嘅省政府嘅佢哋攞嚟做 health insurance 嗰嚿錢咧，其實都係來自。有一部分是來自聯邦政府的，咁就係佢哋要跟足呢頭先所講嘅五個條件，先至可以攞到嗰嚿錢。好啦，咁呢嚿錢就係攞去俾醫院啊，主要俾醫院同醫生啦。咁就唔係好多都包嘅啫。咁你話有冇？咁所以其實差唔多所有嘅醫院咧，所有喺安省嚟講啦，所有醫院都係公營嘅，都一定係公營嘅，因為私營係犯法嘅。但係喺B.C. 咧就有一間醫院咧就係、是、私營嘅 ，OK， 而佢係犯法嘅，但係佢都仲 而家仲喺唔喺度先？ 喺度嘅 ，operate 緊嘅。 好， 咁就擺到明係犯法㗎啦，你吹牙咁樣，就係咁樣嘅。 咁但係佢點解而家仲可以？即係佢冇 我呢個我冇深入研究啦。係 咪、 就是、 共濟會有股份咧？ 係話可能，總之就係咁樣。咁佢哋就、okay. 即係佢哋又有自己嘅研究啊、成啊咁樣。不過但係其實大部分都公營嘅。咁好啦，就頭先講咗呢個 primary care 點樣改革 primary care， 令到少啲人可以用呢一、這個嘅 急症室 啦。咁其實好多國家都有呢個問題㗎啦，唔知 香港都有啦， 香港都好嚴重嘅。 香港就算有私營診所都有呢個問題， 但係香港就香港就不同啲嘅，香港又有即係有公營診所，咁公營診所又唔知點樣咁樣，即係因為佢哋醫院又其實佢醫院啲輪候時間都好長嘅，但係其實加拿大輪候時間就更加長，因為頭先講嘅原因啦，第二個就叫 bed blocker， 即係頭先講 primary care 就令到好多人就湧入去急症室啦，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啲人出唔到去。急症室 出唔到急症室， 出唔到意思 即係太慢啦，啲人做嘢 係啦，即係急症室太多，首先係太多人嚟到急症室頂唔順啦。第二就係去到急症室啦，咁跟住你醫好醫或者嗰個人要長期療養啦，咁你就搬去醫院。咁去到醫院咧就太多人，即係如果好多人係咁，尤其是老人家，好多人都要長期療養嘅。咁佢喺醫院度。 就 block 咗喺度。但係其實佢哋唔需要全部醫院嘅資源噶嘛。 即係佢喺屋企都得噶嘛，其實 喺屋企又得啦，可以喺安老院啊，或者老人院啊，或者係我哋叫統稱嘅 long term care 啦。 係 咁樣喺呢一啲嘅呢啲嘅機構入邊，或者呢啲嘅institution 入邊去療養咁樣，咁就慳即係咁就可以spare out 翻啲醫院嘅床位，因為其實如果你去到急症室，跟住你要搬啲人去床位，咁啲人冇床位咁樣，又好複雜，有好多嘢咁樣，咁樣所以就即係另一個要解決急症室過量，即係急症室呢一個嘅問題咧，就係、是、第二個方法就係將啲人搬開。離開醫院啊！即係如果唔需要醫院嘅，唔該你 即刻掟走 啦！掟走佢，就掟咗佢就唔係真係掟咗佢自生自滅嘅，就要有其他另外嘅一啲嘅 service， 嚟有啲服務去幫佢哋離開醫院。即係例如你有一個叫 home care 啦，home care 就係、是、哦，你去咗你翻翻屋企先，咁翻翻屋企咧就俾另外一啲可能揾啲人嚟睇你啊，揾啲人嚟幫你做家務啊，喂，即係唔幫你煮飯啊咁樣。跟住幫你定時定候食藥啊咁樣，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解決方法。另一個就係、是，即係如果冇咁嚴重就咁啦。其他嚴重少少嘅就可能佢真係去一啲安老或者去一啲長期療養嘅中心，咁嗰度就真係有人廿四小時去睇住你啊，幫你即係睇住你食藥咁啊成。咁樣就即係令到啲人可以離開呢個嘅醫院，咁就唔會有呢啲所謂嘅 bad blocker 就。 Bad locker 啊嘛，即係佢哋係塞住即係喺個醫院嗰度就霸住啲牀就唔俾人用咁樣。 咁其實係咪唔夠醫生咧，或者唔夠醫護人員咧？ 資源好大嘅其實，因為佢哋 即係都夠嘅， 夠，但係因為係不斷咁俾啲錢佢，因為你當佢見到唔夠，唔夠要多啲錢啦。即係你一定要夠噶嘛，你冇可能即係。如果你唔夠，你大鑊啦！咁啲人即係冚穿個頭都冇得瞓嘅，唔通咁即係你不斷咁樣要擁啲資源入去噶嘛？咁就用咗好多資源嘅，一個醫院嘅床位大概係頭先所講嗰啲長期療養中心嘅床位，佢哋所需嘅價錢大概係嗰啲嘅六倍。即係你喺醫院你要管理一個床位，同你喺長期療養中心管理一個床位嘅價錢係相差六倍嘅。 哦，咁當然啦。 五至六倍嘅，就黐線嘅， 因為你多好多人要睇住一個急症室嘅， 所以其實你最好就係要起多啲呢啲咁樣嘅 long term care 嘅中心，咁啲人就可以喐拱曬嗰度，咁樣就留空翻啲床位喺醫院嗰度。同埋你唔好話，即係你可能你話哦，咁你唔夠床位，咪起多啲咯，整多啲醫院咯咁樣。但係你起一個又要好多資源噶嘛，相比起你起十個嗰啲長期療養中心，同你起一個醫院，其實。可能 因為最貴是貴在啲人啊嘛， 係啊係啊。 咁你即係我知道就好多啲 long term care 嘅中心就唔係真係咁多醫生嘅， 係啊係。 咁、 啊、 即 係醫護人員，即係護士啊嗰啲啊，或者其他，即係可能直情係請翻嚟一啲打理家頭細務，即係、可能執床啊、執凳嗰啲。嗰啲、你請一個嗰啲好過你請一個醫生或者護士啊嘛。咁樣即係你嗰啲， 因為真係好 慳 個人 多錢，係啊。而其實很多醫院的床位其實根本啲人不需要住在那裡、但啲人就住在那裡、所以如果你將那些人拎開，其實醫院是夠的，床位是夠的、只不過是很多不需要在那裡的人就在那裡，這樣這個就是一個醫療系統的極之大的問題、好了，另一個問題就是藥了，那呢就其實很搞笑的，即我們加拿大人係咁話自己醫療系統幾好啊！即係你睇下美國，睇下佢哋全部都俾錢咁樣。 但如果你睇第二啲國家，第二啲先進國家， 但係其實加拿大係非常之落後。點解咁講咧？任何一個大家聽清楚，任何一個有全民醫療保障嘅國家，都一定有藥物，都一定係包埋藥物嘅。即係藥都係唔使錢嘅。 包括香港， 包括香港。但係如果你喺加拿大咧？就是唯一一個國家是有醫療保障，但是個醫療保障是不包藥的、就是這個極之畸形的系統、所以你不要，所以唔怪你啲人，你唔好話我喜歡加拿大，因為佢有醫療保障，嘥氣啦，即係嘥氣啦。你講呢啲嘢嘅人是完全不清楚醫療系統點 work 嘅，就係點解？即係佢啲藥係我曾經有一個 識一個人啦，咁佢同我講過，即係老一輩嘅，佢喺香港住嘅，佢就話：我點解要嚟加拿大啫？即係加拿大醫療系統都唔係幾好，仲有佢又唔包藥嘅，咁你睇完醫生攞咗藥方，你要去藥房買藥， 跟住嗰度好 貴，嗰度揞一嚿錢出嚟，咁樣咁點解？即係你唔去，即係你 compare 翻香港。即係香港你睇醫生，可能你睇完醫生加埋藥，可能都百零蚊咁樣，百零二百蚊。我唔知而家幾多錢啊！我走嗰陣翻嚟 睇私營， 嘅，即係私營診所咁樣，有個乜乜咩陳乜乜醫生咁樣嗰啲診所，就係咁樣嘅。但如果你去公立嘅診所咧，就公立診所就唔知好似而家40蚊定45蚊定點樣，就睇醫生包埋藥。咁其實 OK 抵嘅喎，即係你話可能你病唔係好似成日病嘅啫嘛。 唔係講真，你喺加拿大咧買啲傷風感冒藥咧，都唔止40-50蚊。 十蚊盒咯，你當十蚊盒咁樣，你圍翻港紙60-70蚊啊。 係啊， 咁其實所以你喺香港，你同埋你嗰盒藥，你食完一次，可能你好耐已經唔會再病。咁你嗰盒藥擺到過期，下一年再病過已經用唔到啦，要再買個盒。係 啦。 咁如果你喺香港嘅話，你睇醫生包圍藥45蚊咁樣，咁啲病一次好咗，咁啊好耐之後先再病，咁係咪抵好多咧？所以其實如果你其實好多人都講緊，我哋呢個叫 pharma care 嘛 ，pharma care 就係、是universal health care 以外，仲有加埋一個 pharma care 就係、是你嘅公營嘅保險，你包醫療，同時間亦都包埋藥。咁、你話哦，咁樣唔會令到即係你頭先話我。即係醫療系統用咁多錢啦，咁你包埋藥唔會用更多錢咩？咁啊， 驟眼睇係 咯，驟眼睇係嘅，但係你慳翻啲錢亦都係喺翻嗰度，因為點解咧？而家你話我冇公營嘅醫療保障，其實有私營嘅，即係有啲嘅保險公司佢哋會包埋藥物嘅， 或者好多公司都會有呢啲咁嘅 coverage 啦，係啦係啦，即係大概好多公司就會將一啲。呢啲嘅 coverage 就買俾佢哋員工，咁佢哋員工就會，因為呢啲係唔計 tax 噶嘛，即係例如我、你俾10蚊糧，或者每你俾1蚊，即係每俾出糧1蚊俾呢個員工，嗰一蚊係要扣税噶嘛。但如果你出1蚊糧，用一個醫療保障或者一個醫療保險或者藥物保險嘅形式去俾員工咧，嗰、那個就唔扣税嘅。咁所以其實抵好多嘅，咁所以咧你就要即係好多公司都會即係買好多保險俾員工啊，就當咗係佢哋份糧咁樣。咁如果有咁就有呢啲嘅藥物保障咁樣，即係啲員工或者有呢啲私營保障嘅人就可以用嚟買藥啦。咁就 cover 嘅。但係如果你話連藥物保障都係公營嘅，咁就唔會有呢啲私營啦。咁唔會有呢啲私營。其實你的人工是高了，因為公司不用再買多一份保險給你，但是糧 你人工會不會高了我不知道，但總之間公司是絕對會賺錢的， 公司會多錢，他要退回給員工，因為如果他買少了一份保障，但你人工都是出同樣的月出，他要對回現金給你，這樣就給多了糧你的，但是同時間當然稅又要多了，但是因為這些私營的保險公司呢，佢哋嘅行政費係好高嘅，因為你想象私營啊嘛，一定要喺嗰度賺你錢噶。佢行政費超高嘅。如果換轉係公營，我諗大概有8% 嘅收入，即係8%佢包你嘅錢入邊係去咗佢哋嘅 公營行政費反而低啲。 係啦，佢私營嘅係攞係食你8% 嘅，公營咧就大概食你2% 度。 係咪啊？公營好唔 efficient 嘅喎， 但係私營係淨想賺你錢 嘅。OK。 咁公營係 not for profit 噶嘛，咁所以佢喺嗰度行政費低咗，行政費低咗，咁整體你藥物個價值咪低咗咯。咁藥物價值低咗，咁其實佢喺嗰度其實可以攞賺翻啲錢，即係嗰啲嗰差價其實係你慳咗嘅錢嚟喎。 係， 同埋你喺即係公營嗰、那個藥物嘅如果你將呢個藥物保險去到公營嗰度，咁樣即係話政府係買藥嘅一個好大嘅 customer 啦。咁佢哋好大嘅 customer， 佢即係佢哋係一個出好多錢去買藥嘅一個顧客。咁之後，咁佢哋係咁有咩影響呢？其實佢哋就可以對於藥物嘅價格係好大影響嘅。如果佢哋係買好多藥嘅話。 即係買多咗就可以 就可以容易啲控制個價格，咁啊撳低啲個價。 嚇，因為佢可以即刻整條生產線出嚟，即係有個 stable 嘅order。 呢啲點樣 econ 嗰啲我唔知啦，總之就係、是、即係我就係識 supply demand curve 嗰啲、 okay。 總之就係、是、我學嘅就係公營嘅話咧，佢可以即係政府一個好大嘅 customer 就可以控制價格容易啲嘅。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 in overall 咧，其實係真係公營嘅話係慳翻好多錢之餘，同、埋即係你令到你的保障都多咗嘅。而家你話而家係咪有藥物保障？其實就保障一部分人。我哋安省啦，安省叫 ODB Ontario Drug Benefit，就係淨係保障高齡嘅人啦， 65歲 以上啦，低收入人啦，同埋你買藥嘅出嗰份錢同你收入係唔成正比嘅，即係例如你收入其實好少，但你要用好多錢去買藥嘅，咁呢啲都會包。咁、Drug Benefit Program 就係、是、即係 ODB 就係去喺你買藥嘅每買一即係每買一蚊藥，佢就包你唔知幾多毫子咁樣，即係又唔係包曬嘅，係、只不過包你一部分，等你買藥可以平啲嘅啫。咁、所以其實未係一個很好嘅解決方法，即係而家暫時係咁樣啦。咁所以你最好的解決方法始終都是去令到更多人，即係令到將呢個藥物保障係包括埋喺全民醫療保障入邊，咁樣就永咁樣就最好嘅最好的解決方法嘅。而唔知點解而家安省仲係咪咁啦，或者加拿大咪咁啦，即係呢個就係、 是、嗱、這個呢樣嘢咧，就即係絕對係一個變咗一個政治題目啦。咁有好即係好多政黨咧，都係想有埋 pharmacare 嘅，即係包括呢、這個NDP 同埋 Liberal 啦， 左翼啊嘛， 即係佢哋想咁樣，即係佢係提過咁樣做啦。咁conservative 就因為佢哋保守黨，佢哋就覺得哎呀 stay 啦，即係唔係好想改變。咁但係即係對即係最近嗰次選舉咧。基本上冇乜點提到呢樣嘢。 係啊，對於醫療其實好少提。 係，因為即係其實佢哋嗰啲政客都好實際嘅。佢、覺得喂個個都覺得好好啊，我點解要提啫？ 係啦、啊，就是、因為個個都覺得好好，所以佢唔改。但係實際上其實超級唔好嘅。到你老咗你就知道，呢個認真嘅，即係你好多人係因為佢哋唔係冇直接受到呢個醫療系統嘅，即係佢哋冇直接經歷過呢個醫療系統係點咁差。咁所以佢哋覺得哦，咁應該好好嘅。 到你老咗就知，但老咗你65歲可以攞嗰、那個攞藥免費嘅喎。 係，但係即係你老咗，你就會知道哦，你去急症室要等好耐啊。呢啲全部嘢就會喺曬你身上發生。 其實我覺得即係唔使老咗就知嘅，即係你做嘢咧，你好多時候你睇個税單點解一大忽俾咗税？ 俾咗税係啊。 跟住你就見到你譬如你香港啲 friend。跟住佢哋俾10%， 跟住你俾三十幾、廿四十幾咁樣， 你俾超高，三十幾、四十幾，你都好高人工啦嚇， 廿零啦， 係即係廿零啦嚇，咁跟住你就會好唔鋸，即係但係即係你睇， 嗱啲錢去咗邊咧？ 就係你話點解啲錢去咗邊咧？咁 20%，即係如果你話差唔多四成，我當你即係可能15年後、10年後去到50%咁樣，即係你每你嗰 20% 嘅税，你有 10% 都係去咗醫療系統。 係啊，去醫療系統。咁但係你睇醫生咧，你睇醫生你買藥咧，就如果你公司唔 cover 咧，你就要俾錢買藥。 但係你要俾錢買藥之餘，你如果夜晚或者 weekend 你去睇醫生又睇唔到喎。 係啊， 你去急症室，跟住急症室要等一輪喎。 等幾個鐘 喎。係啊，啲幾個鐘都聽唔知喎。 咁即係所以即係作為加拿大人咧，就 係啦、 啊，即係真係要。一啲 好重視嘅問題， 即係好多一啲係take it for granted 嘅嘢咧，反而就係要去深入下研究。 同埋你話醫生佢哋即係好多人對於醫護人員啊，或者成個醫療系統好多誤解嘅，即係佢覺得我而家幾 係咪覺得即係護士係社會嘅底層啊？ 即係佢哋會覺得哦，醫護人員係即係佢哋，我收好高人工㗎啦。佢哋 suppose 係 work perfect 㗎嘛，或者佢哋 suppose 係要即係佢哋做嘅嘢，每一樣嘢唔可以錯㗎嘛。關於醫療失誤，我又有啲嘢講，不過呢個下次先講。 呢、這個我哋即係 好 醫療失 花成集嚟探討醫療失誤嘅嘢。 咁你話成個即係佢哋對醫療系統，佢哋覺得哦幾好冇問題啊、 嗯， 其實超級大問題，你唔知啫。 嗯。 而家我就即係，所以其實醫療改革係非常之重要嘅一樣嘢。係 啦。 仲有另一樣嘢，我想講埋好快，就係、是、e-health 係咩嚟咧 ？e-health 就係、是、即係以後聽到 e 字都知同電子嘢有關啦。就係、是、假設你去睇一個醫生，咁你即係佢話哦，我要驗下，即係照 X 光啊，跟住要點啊呢個磁力共振啊咁樣，跟住要抽下你血驗下你呢樣驗下你嗰樣咁。咁呢啲全部資料咧喺曬個醫生度咧就紙嚟嘅，即係喺紙即係 hard copy 嚟嘅，即係如果睇醫生，佢有個開個 folder 咁樣，哦，有好多你全部嘅資料咁樣就冚埋 folder 就攝落櫃度，咁樣嘅。咁點解係咁咧？因為安省，如果安省咧，安省係咁。點解係咁咧？就是、因為安省係未 apply e-health 嘅。 因為一路以嚟都係咁，所以就係咁啦。 其實好多其他省都已經開始有 e-health 啦。 Okay. Alberta 係好快嘅，對嘅。其實所以你喺一個極之加拿大一個極之。驗嘅醫療系統入邊 ，Alberta 算係幾進步的一個， 嗯、 所以如果你移民， 係啦， 如果你移民咧，你揀你想去移民一個咁嘅地方退休咧，你唔好揀咩，你揀 Alberta 係不唔好入邊， 除咗好鬼凍之外， 係算係最好一個嘅啦。咁啊，點解安省咁耐未行 e-health 咧？就其實 e-health 有乜好處咧？講下 e-health 有乜好處先啦，就係、是、即係除咗你話所有嘢電子化之外咧，佢仲可以即係如果你突然間有急症去醫院，咁個醫其實佢急症去醫院，佢想知道你食咩藥啊，咁樣你之前做過啲咩 test 有咩病歷啊咁樣，咁佢要打俾你個醫生先知噶嘛，咁你醫生夜晚同埋 weekend 又放假啦，咁所以其實唔會知道你有咩病歷嘅， 跟住又要等一陣啦， 係啦，咁如果你當時即係你可能心臟病發咁樣，跟住佢唔知道你食緊咩藥啊咁樣成，咁樣其實好難知道你咩事喎。即係可能係咪啲藥有事咧，定、 嗯、 係其實你真係突然間心臟病發而冇食藥咧咁樣，都唔知噶嘛。但如果有 e-health 咧，就直接入咗個醫療系統度，就係喺個電子系統度。如果你電子系統咧，即係講緊 e-health 唔係純電子化喎，仲係一個 centralized 嘅嘢，就係成個省所有嘅病人嘅病歷都喺曬一個 centralized 嘅嘢度。咁、就任何嘅嘅醫護人員都可以 access， 咁、 嗯、 就話、哦、如果佢收咗你之後，佢攞你張 health card 撳兩個掣，就可以攞到你病歷、攞藥歷，所有嘢全部攞到。咁樣係咪幾好咧？ 即係但係即係我俾個有個 counter example， 即係 counter argument 俾你啦，就好多人就會話：哎呀，我私隱點樣咧？ 嗯， 咁但係成個醫療系統係公營噶嘛？ 係。 咁你譬如有私營有公營，咁唔同啦，即係私隱是私營嘅，咁咪嗰個information 應該係私隱噶嘛？咁但係如果成個系統係公營嘅話咧，如果你要零即係 suppose 佢嗰、那個你個病人嗰、那個嗰啲資料咧 ，suppose 係每一個公營機構都知道噶嘛， 嗯、 即係每一個公營醫療機構都知道噶嘛。咁你而家如果仲係用紙筆嘅咧，其實係即係極之落後同埋極之 係好唔方便嘅、 即係冇效率咯。 係同埋即係如果你去即係其實醫療界或者醫學界入邊，或者即係成個嘅醫療系統入邊，其實佢哋對於保護病人嘅私隱係非常之重視。如果你有少少洩漏咧，都會即係捉你去照肺啊，有時釘你牌啊。 哦，好多時即係炒㗎啦， 係炒啊，炒都咩？炒都 OK 啊，即係釘你牌啊。 係咯係咯， 做得出㗎，坐監都有份啊。 係啊， 即係所以你唔需要驚你私隱被洩漏，因為佢一洩漏查出嚟超級大鑊，所以係好小心嘅啲人。呢、這個係即係其中一個即所以其實 e-health 係一個非常之。同埋講真 ，it's 2015，一世紀你仲喺度紙筆咁樣，超級落後咯，唔該。 即係呢個嘢咧，你話講 gender equality， 你不如講下科技上應該有啲進步嗰個啦。 即係你 TDC 又係啦，仲有啲陳年舊車，一係一下咁樣，又行得仲買嗰架車喎。 哦，呢、這個真嘅，呢、這個 真係， 唔係呢個真嘅，呢、這個係。 係啊，你有時如果你搭地鐵， 唔係行得仲慢車，行得仲慢過單車啊。 單車 有時 有時啦，有時，但即係你搭 subway， 你搭 subway， 你見到如果你行，即係可能今晚户外嘅，跟隔離條馬路嘅，你睇到你個車，因為車行得快喎。 係啊，單車行得快過你嘅。 單車唔知啊，但係車一定行得快。 OK， 好。 係啊， 呢集。差唔多講到，仲有好多嘢講其實。 係，仲有好多。誒，提埋一樣嘢，其實就係、是 okay. 即係安省點解咁耐？其實主要原因係之前有個 scandal 嘅， mm-hmm. 就係其實 e-health 唔係話冇試過嘅，試過開始咗噶啦。但係因為嗰間嘢就是、因為個 CEO 唔知點樣就挪用公款又去、就去用嚟做好多自己私人嘢啊，又出好多糧俾啲員工啊咁啊。 咁所以其實就令到即係大眾好唔好唔妥呢樣嘢啦。但其實所以即係要提翻大眾，其實呢樣嘢係好需要，好迫切性係需要佢需要去implement嘅。 其實都唔係一啲，因為唔係一啲好好突破性嘅嘢，其實一啲極之簡單嘅嘢。 係啊，但係就係因為當時嗰個人，即係其實甚至呢件事當時個當時醫療部長係俾人炒咗，即係衛生部長俾人炒咗，咁好大單嘢嘅當時，咁所以即係安省就到而家都未實行，但其實要一早實行嘅呢樣嘢，咁所以嚇大家而家知即係點解安省醫療系統咁廢啦，即係係啦，好啦，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下一集可以講下醫療失誤，OK， 下一集再見， 拜拜。